欢迎收听多人有声剧《白夜行》，东野圭吾原著，光和积木制作，新经典喜马拉雅联合出品，第二集。 当场死亡，大概一分钟之内就死了。我想是冠状动脉出血压迫心脏，引起心包膜填塞。 凶手身上见到血了吗？ 不，我想应该没有多少。 凶器呢？ 教授翘起下唇，略加思考之后开口说道， 是细而锐利的刀刃，可能比水果刀更窄一点，反正不是菜刀或开山刀之类的。 推定死亡时间呢？ 死后僵直已经遍及全身，而且尸斑不再位移，角膜也相当浑浊，可能已经过了17个小时到快一整天，就看解剖可以精确到什么程度。 替员看了看表，现在是下午2:40，单纯的倒推时间，死者便是昨天下午3点左右到晚上10点之间遇害的。 那马上送去解剖吧。 钟种提出的这个意见，松野教授也赞成。 嗯，这样比较好。 这时年轻刑警古贺进来了。 死者的妻子到了。 嗯，总算来了，那就先让他认人，带他进来。 听到钟种的指示，古贺点了点头，离开了房间。替原小声地问身边的后进刑警， 已经知道死者身份了？ 对方轻轻地点了点头。 死者身上有驾照和名片，是这附近当铺的老板。 当铺？被拿走什么东西？ 不知道，但是没有找到钱包。 这边请。 有声音响起，古贺再次进来。刑警们离开尸体2-3步，古贺背后出现了一名女子。首先映入替原眼帘的是鲜艳的橘色。原来这名女子穿着橘黑相间的格子连衣裙，足蹬一双近10厘米高的高跟鞋。另外，长发造型完美，简直像刚从美容院出来一般。用浓妆刻意强调的大眼睛望向墙边的长椅。她将双手举到唇边，发出了沙哑的声音。就这样，身体的动作静止了几秒。刑警们深知，在这种情况下多言无益，都默默注视着现场。终于，这名女子开始慢慢靠近尸体，在长椅前停下脚步，俯视躺在上面的男子的面孔。连替员都看得出，他的下颚微微颤抖。 是你先生吗？ 对于钟种的问题，女子没有回答。他双手附住脸颊，缓缓移动，遮盖住面容，双膝像支撑不住似的一弯，蹲在地上。 好像在演戏啊。 替原心想。哀泣的声音从女子的手后传了出来。被害人桐原洋介是桐原当铺的老板，店铺兼自住宅距离现场约1公里。经死者的妻子弥生子确认身份之后，尸体便被迅速移出现场。替原帮鉴定科的人把尸体移上担架，这时一个东西引起了他的注意，他喃喃说道， 被害人是吃饱后遇害的。 什么？ 在他身边的古贺反问。 这个呀， 替原指向被害人系的皮带， 你看皮带系的孔比平常松了2口。 哦，果然啊。 桐原洋介系的是咖啡色的华伦天奴皮带，皮带上留下的扣环痕迹和已经拉长变形的孔，显示他平常用的是自尾端数起的5个孔。然而尸体上所扣的却是尾端数来的3个。替原交代身旁的一个年轻的鉴定人员对这个部分拍照。尸体运走之后，参与现场勘验的调查人员陆续离开，以进行侦讯工作。 留下来的人除了鉴定人员之外，只剩下了替元与钟种。钟种站在房间中央，再次环顾室内。他左手叉腰，右手抚着脸颊，这是他站着思考时的习惯。 替元，你觉得呢？是什么样的凶手啊？ 完全看不出来。 替元的视线也扫了一圈。 现在顶多知道是被害人认识的人。 衣着头发整齐，没有打斗的迹象，正面遇刺，这几点便是证据。钟种点了点头，表情表示同意。 问题是，被害人与凶手在这里做什么？ 替元再次一一检视房内所有物品。大楼在施工时，这个房间似乎被当作临时的办公室。尸体横躺的那把黑色长椅也是那时留下来的。此外还有一张铁制的办公桌，两把铁椅和一张折叠式会议桌，全都靠墙放置。每件东西都生了锈，上面积了一层灰尘，活像撒了粉似的。工程早在两年半前便终止了。替元的视线停留在黑色长椅旁墙上的某一点，通风管的四方形洞穴就在天花板下方，本应附着金属网，现在上面当然空空如也。如果没有通风管，或许尸体会更晚才被发现，因为发现尸体的人正是从通风管来到房内的。据西部施分局调查，发现尸体的是附近小学三年级的学生。今天是星期六，学校的课只上到中午。下午，六个男孩在这栋大楼里玩。他们玩的并不是躲避球或捉迷藏，而是把大楼里四通八达的通风管当作迷宫。对男孩而言，在复杂蜿蜒的通风管里爬行，或许的确是一种能够激发冒险精神的游戏。虽然不清楚他们的游戏规则，但其中一人似乎在半途走上另一条路。男孩与同伴走失，焦急地在通风管里四处爬行，最后来到这个房间。据说男孩一开始并没有想到躺在长椅上的男人已经死了，还怕自己爬出通风管跳下时会吵醒他。然而男子却一动也不动。男孩感到纳闷，便蹑手蹑脚地接近男子，才赫然发现他胸口的血迹。男孩将近一点时回到家，把情况告诉家人，但是他母亲花了20分钟左右才把儿子的话当真。根据记录，向西部施分局报案的时间是下午1:33。 当铺啊，当铺的老板。 钟种突然冒出这么一句， 有什么事得和人约在这种地方碰面呢？ 大概是不希望被人看到，或者是被看到了不太妥当的人吧。 就算是这样，也不必特地选这种地方啊，可以避人耳目，私下密谈的地方多的是。如果真的怕被看见，应该会尽量离家远一点，不是吗？ 的确。 替元点了点头，摸了摸下巴，手心里有胡子茬的感觉，今天赶着出门，连剃须的时间都没有。 啊，对了，他老婆的打扮真夸张啊。 钟种提起另一个话题，说起了同源杨介的妻子弥生子。 差不多30出头吧，被害人的年龄是52岁，感觉差太多了。 他应该做过那一行。 钟种缩了缩双下巴， 女人真是可怕，现场离家根本就没有几步路，却还化了妆才来。不过她看到丈夫尸体时哭的那个样子真是有意思。 哭法和化妆一样太夸张了是吗？ 我可没这么说啊。 钟种坏笑了一下，立刻恢复了正经。 应该差不多问完他老婆了。替元，不好意思，可以麻烦你送她回家吗？ 好。 替元低头行礼，转身走向门口。来到大楼外， 看热闹的人少多了，但开始出现了记者的身影，电视台的人好像也来了。 多人有声剧《白夜行》，感谢您的收听，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。